欢迎您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发布大型多人精品有声剧《开封志怪》，作者尾鱼，主播青灵，小编 C， 喜马拉雅四喜团子出品。 流不走月光，替我守在小轩窗。 四方仙提及近来巡游之时，族上频频缠到来自人间的思旅游怨，有很多呀，都是关于端木上仙的平安祈福愿呐。 游愿，端木在人间没有庙宇，亦没有什么广为人知的功德，怎么可能会有平安祈福愿？ 杨戬忽然想到展昭，语声戛然而止，半晌冷哼一声：“ 哼，臭小子，还算有心。” 当时四方仙还攫取了几缕给小仙看。 华佗仙毕恭毕敬地把手上的丝缕递与杨戬细看。 然后呢？ 杨戬忽然就有点猜到华佗仙的意思了。 真君呐，普通的针线不行，云丝也败下阵来，能不能试试这些游愿呢？小仙听人说众志成城，真君不要小觑这丝缕游愿，若是汇集起来碾作一根，说不准也能扛住生死盘天前的力气呀。而且 华佗仙小心翼翼斟酌着杨戬的脸色， 针线缝合的心脏总有创疤，就算救活了端木上仙，他终生都免不了心痛之极呀。可是游愿不同，游愿是全心全意为他，可以与端木上仙的身体相融，缝合之后自动化作护臂护他心肺，说不定啊，连原先穿心的旧伤都能弥合消逝啊。 哮天犬听得双目发光。 哎，主人，这个可以试试，真的可以啊。 杨戬不语，指腹轻轻摩挲着那几缕游愿，忽地皱起眉头。 为什么这四缕游愿有的亮些，有的暗些？ 哎呀，皆因世人祈愿很多不可取，第一就难在忘我无私，很多人祈福是为了自己，我要娶娇妻，封官职，聚钱财，我要如何如何，这样的游愿不能上达天听。第二难在全心全意，就算是为他人祈愿也分许多种，敷衍者有之，草草了事者有之，一时兴起者有之，很少至诚至性啊。第三难就是祈愿的心念之间，因此种种游愿也分明暗，坦白说那些暗沉的游愿可能挡不了力气，那些莹亮的游愿可能可以挡得久些，所以小仙才提议将所有的游愿碾在一处，希望集众愿之力可以多争取些时间呢。 哎，主人，这个可以试试，真的可以啊。 杨戬慢慢起身。 端木的棺椁走到什么地方了？ 三大天王金殿归来，正准备招呼多闻天王一同撤兵，忽的劲风先来，抬头看时头顶云气急涌，杨戬带同哮天犬及华佗仙风驰电掣般的走远了。广目天王和增长天王面面相觑，持国天王面色一沉， 杨戬怕是又在弄什么玄虚，跟我去看看。 值得庆幸的是，敖顺的老胳膊老腿出了南天门之后好像就迈不动了，杨戬没费什么力气就追上了。敖顺不解， 真君这是要一同去？ 杨戬也不理会他，一掌推出，冰棺轰然作响，棺盖平展展被震了开去，细小的冰屑打了端木翠一身都是。杨戬俯下身去，把端木翠的尸身放在棺盖之上，凝视他的面目半晌，缓缓念动法咒，八方游愿如丝缕般纷飞流转而来，有一些直接飞过， 有一些在端木翠身边停留片刻，旋又掉头而走，还有一些末梢轻动，终于在他身侧慢慢浮了下来。如华佗仙所言，果然众多游院或明或暗，闪烁不定，而在这些游院之中，有一根最为明亮，通体莹透，几乎灼痛了杨戬的眼睛。他沉默半晌，轻声道： 那是展昭的。 似是发问，又像是自言自语。哮天犬讷讷的，也不知道该不该答。杨戬叹气，衣袂浮动之处，众多游院自行聚在一起，捻作一根细线，轻柔落于杨戬掌心。杨戬将丝线递与华佗仙： 开始吧。 华佗战战兢兢接过丝线，对着针眼穿了几次都穿之不过。杨戬抬起头来，冷冷看向四周黑压压的天兵天将，目光最后停在四大天王身上： 让他们让让。 他语气平和得很： 挡着我们的光了。 尖利的银白针身插入心肉的瞬间，就听到线崩断的声响。难得华佗仙不愧医圣之名，心中震撼不已，拿针的手却是分毫未动。 有一根已经断了。 他如实告知杨戬。杨戬嗯了一声： 继续。 华佗仙深吸口气，继续下针，线的崩断之声犹如弦上音，不绝于耳。华佗仙聚精会神，觉此音于耳外。哮天犬紧张到双腿直哆嗦： 只要能坚持到最后一刻，只要有最后一根线留下来，端木赏仙这条命就算是保住了。 琴上音忽然全盘止歇，只剩下最后一根游院亮得刺眼。华佗仙吓得不敢再动针，杨戬竟也紧张起来： 还剩几针？ 大概还有三针。 缝。 华佗仙得了指令，咬了咬牙，继续下针。惨白的煞气冲撞着最后一根游院，杨戬目不转睛地盯着这根游院，声音压得很低： 展昭，他为你起生死盘，你应当能为他挡住这三针的生死盘煞气。希望我没看错你。 一针，两针，三针，收线。只是片刻功夫，杨戬觉得像是一辈子那么长。华佗仙的手不可抑制地颤抖起来，他简直不敢相信自己居然缝合了生死盘的利器造成的创口。至于哮天犬嘛，他在一旁哭得稀里哗啦的，一边哭一边抽烟： 太感人了，连我这样铁石心肠的狗狗都被感动了。 那一瞬间，杨戬又想把他踹到开封府给包拯守门的冲动，只是喜悦来得太过强烈，他也无暇去顾及这些小节了。他扬手大笑，以至于笑出了眼泪： 展昭这个臭小子也算是做了件人事。 杨戬！ 是广目天王愤怒的声音，这声音将杨戬从狂喜状态换回到凉薄的现实中来。 你逆生死盘而动，就不怕玉帝发下雷霆之火？ 哈，玉帝，对了，玉帝。 杨戬笑声间歇，他指了指华佗仙一行人： 他们就在这里为端木医治，你们谁都不许动，敢动他们一根汗毛，我拆你们骨头。至于我…… 他掸了掸袖上的尘： 随你们上殿，面见玉帝。 真君是想为端木上仙请罪？ 多闻天王犹豫了一下，还是问了出来： 是请罪。 杨戬微微点头： 不过 他的调子转作意味深长， 请罪之前先要邀功。 总是一手又蹉跎，所以应知不得你心善。 本集播讲完毕，感谢您的收听。一世风霜。